哪两种类型呢？ 就是生气上火。我举个例子啊，你看这人生气了，可是他表面不动，不动声色， 看不出来， 心里动。 嗯， 嘴上不说，心里说。 嗯， 心里一说，那当时就不好受，这下子呢就把这个毒气呀、啊、给收到心里了。那有的人呢，他是嘴动心不动。 嗯， 他骂骂咧咧的，他骂完了他没事了，他就把毒气呢给放出去了。 哦， 那这样的人他自个儿虽然是没有长病，但是呢他这个做法是放火烧山，把别人给撩着了，把别人给烧了，别人受不了了。哎，我接触过这么一个人啊、嗯、一老太太特逗，在村里啊谁也别惹着他，你惹着他了，那他就会没完没了的又骂又吵的。他骂人呢、啊、但是他不长病。 嗯， 可是一些被他骂过的心眼小的人倒是长了病了。 哦，这种在心里了。 是啊，那骂不过他不就憋在心里了吗？那这个老太太呢，虽然她喜好骂人，可是骂完人了，一旦有人告诉她你还骂呀，那人都长病了，这老太太呢她马上就会去给这个人扎针拔罐子，不会把这个人的不适放在心上。 嗯， 所以这老太太的好处呢就在这儿。所以咱们说，咱们平日里为人处事，咱们也要学会嘴动身动心不动。既然呢是从身心上得的这个病，那药是干什么的呢？药是用来治身上的病的。 嗯， 药呢它可以治疗风寒暑湿燥火等六淫之病，也可以治疗啊物理呀、啊、化学因素所导致的病，但难治心性之病。 嗯， 你看你这个人，你心胸坦然，你高高兴兴，你这个药吃下去它就管事儿。你一边吃药你一边生气，那再好的药你这个病它也好得慢。 治身但是不治心。 是。 嗯， 我在这个不到30岁的时候我就懂了这个道理了。 嗯， 那个时候20-30年没打过一次针，没吃过一片药，有时呢也会感冒啊，有的时候呢也会有个什么头疼脑热的时候，那怎么办呢？我得找找原因呢。啊，什么事儿啊？生气了，上火了，你把这个心性一调和，这个病魔它就跑了。 嗯， 你看，你要不着急，你要不上火，那这个感冒它不会进入你的体内。人体啊，就像个房子似的，哎，有门窗。是不是？你不把门窗打开，风寒暑湿它就进不来。 嗯， 若无家贼，不遭外鬼，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没错， 那有气不生是长生药，有火不发是不老丹，有冤不报那是真修行。这几句话，话是不多啊，够我们学多少年呢？ 可能这几句话很多人都做不到啊。 嗯，得学一辈子，是不是？谁说啊我能有气我不生啊？谁能把这个气火给看开呀？一个人起不了火，把两个火放一堆儿，那才叫炎，发炎的炎。 嗯， 两个火落起来了，你说这两口子要是一个起火，那一个不起火，那火一准儿得灭了。 嗯， 如果说这个起火了啊，那边的火也着了，那就得燃烧起来， 这火就越来越旺了。 是啊， 炎也就来了。 是啊，那你如果说你这个人有智慧，他来了火了，你可别来气，你赶紧把气给撤了，你不用用气去吹他，那个火他也旺不了。 嗯， 所以说你得会使招，你不会使招那就坏了。 很多人都想知道，病是从身心得的，那我用药治我身上的病，那怎么能解心上的病呢？ 嗯， 我教给大家一个方法。 什么方法呀？ 叫翻良心。 翻良心 啊？对。 哦， 说有一位女士啊，这个一位女士呢，她就跟我说，她说那个徐大夫啊，我一直做得挺好的， 嗯， 我对我妈妈好，我对婆婆好，我对家人都好，可是我现在得病了，家里人都不理解我，我心里感到特别的苦。我就开导他，我们呢不讲自己的功，专找自己的过，你对家人好那是应该的，咱们不讲这个功，咱们找找自己的过。那病是什么呢？病啊，它就是过。 嗯， 那你有病了就证明你有过了，你要是没过能长病吗？你做得这么好，怎么还得了一身的病呢？那么经过这些年的观察啊，以及跟患者的这个面对面的聊，我发现呢，这个病啊真的都是自个儿招的。 嗯 啊，其实咱们每个人的寿命都应该很长，少说点八九十，多的百十来岁。可现在为什么不少人四五十岁他就大病重病缠身了呢？甚至呢啊，六十岁不到，六十出头早早的离开了这个世界。 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寿命越来越短了呢？ 那就是因为生气、上火、耍脾气、闹性子， 还是从心上来的。 对呀，心思生火，气一动呢它就勾寒，寒火相加，这就把这个病根呢给扎下了。 嗯， 你看啊，一开始小闹闹，闹到后来就变成大闹，等我们闹到一定的程度，身体呢就被五毒给装满了，这个垃圾桶里装不下了，装得冒尖了，漾出来了，这个时候你再一检查已经晚了。 嗯 啊，垃圾桶里的垃圾啊都已经漏到地上，地上一塌糊涂，这已经晚了，没办法了，是不是？所以我讲病的时候其实就是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在对号啊，就是根据你的这个病症，我告诉你，你是跟五行界当中的哪一界人你生气来的。 嗯， 让你自己啊好好的对照一下自己，你看看你自己在五轮之中没当好哪一个人，这个呢就叫对号入座，就跟坐火车一样。 嗯， 你明明一号，你坐到三号的座位了，你说人家能答应你吗？ 没错， 是不是？嘿嘿嘿，你起来，嘿，你看看你坐哪了，你坐我位子，你说不对，我就爱坐这儿，你咋的了？这不得吵吗？ 嗯， 所以有不少人他就跟我说，哎，徐主任呐，我怎么听你讲课，你怎么净说我呀？听你这么一说，那还是我错了。其实呢，我有没有说他呢？我并没有说他，而是这位朋友在听我讲课的过程当中，他认识到自己犯了类似的错误。那只要一对上号，找到了生气的人了，你就会有反应。 嗯， 你就能翻出真良心。一方面呢，用中药来治身上的病，然后呢，还要把你心里的心病给它排出来，这个病呢就能好，而且能很快的就好。那咱们一定要知道，病啊，往往是从身心两方面来的。同样的生活环境，同样的生活方式，为什么有的人他就得病？ 嗯， 为什么有的人，哎，人家他就不得病？这个差异在哪儿呢？其实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态上。 哦， 我记得之前有一位患者，他来我这儿看病，就诊的时候他就说：“哎呦，徐大夫啊，您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呢？” 嗯， 我就问他：“你怎么个倒霉法啊？” 他说呀，以前过日子啊，我和我的邻居是一样的，我们是种地，但是我就是种不过他。你知道什么地方他认为种不过他吗？ 什么地方啊？ 就是收成。 哦， 最后哎，同样两亩地的收成，人家比他多，比不过人家。 嗯， 后来呢，他有了孙子了啊。他说我儿子呢，也给我生了一个，是孙女儿。 哦， 我又比他矮了一截儿，人家孙子，我孙女儿。现在呢，我又得了冠心病了。我一年光那个药费呀，都得上万了，人家呢啥病都没有，你说为啥差距就这么大呢？你说这不是我的命不好吗？ 嗯， 我听他说完我就说了，哎呀，不是你的命不好。他说那是什么呀？我说是你的嫉妒心太强，好胜心太强，所以你的心思啊就比你的邻居要重，心思太重了，所以你就生病了。 嗯，所以说得病啊这心态也很重要。如果说这个心思啊总是在想，哎呀，他比我好，他比我强，他比我厉害，自己心里总是不满足，这病就找上来了。 可不是，所以我就讲要想好病问题也不大，也没什么难的，这个病它是从身心上来的，那好病呢也得从身心上没。 嗯， 而我这儿呢这个中药是来治身上的病的，但是同时我们听众朋友您还得把您的心病给排了，这样呢身心同治你才能好病。有人又说了，老师啊老师啊，怎么排心病啊？ 嗯， 打哪入手啊？就跟咱们进商场一样，门在哪儿呢？是不是？入口处在哪儿呢？啊，这里呢我教给大伙儿一个方法，从人的心念入手解疙瘩。那我每当确定了病人的病症和病因之后，特别知道了这些人啊这个得病的病因，有的来自于心理的因素之后，我知道了，那我怎么办呢？我就得设法打开他的心窍，哎，了解他这个病因，打开他的心窍，那我经历的多了，往往我一看病症啊，基本上就知道他是跟什么样的人生气得的这个病。 嗯， 那么经过我这么一点拨一开导，病人呢他就说实话了，啊，告诉我是怎么怎么的生的气，怎么怎么的得的病。那这个时候呢我就再告诉他，你要认错，你认了错了你就打开心结了，你就会发现呢心态这个东西它的力量可大了去了，几句话就能把心窍打开，然后呢再加上药物的力量，那很多的病也就慢慢的好起来了。 嗯， 人呢把这个心一打开，你说哪有不乐的？ 没错 啊，这个家庭他一乐起来，人人都会高兴。 嗯， 你不用说别人，单就你一个媳妇儿他就能乐起来啊，你看全家乐不乐。要是当媳妇儿的把脸这个一拉嘴一撅，这家里人就都蔫儿吧了，谁也不敢吱声。所以咱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在家庭，那么家庭当中最大的问题就是两个问题。 嗯， 啊，一个就是夫妻问题，还有一个呢是婆媳问题。 没错， 现在也有很多夫妻不和分开的，分开以后你看吧，这孩子的身体就不好啊。听说我会看病，领个孩子来找我，既然来了也只好说几句，几句话后，来的人若是能找到自己的过错，转变心态，这心结一解开，孩子的身体他也就会跟着好起来。啊，我记得以前有一个辽宁省辽河的一位朋友，啊，病情很重的一位女同志。 嗯， 当时啊，瞧病的时候下了火车，不能走路。 哦， 等到了我这儿，真把我给吓一大跳。 怎么了？ 因为他那个脸呐，肿得像个大紫萝卜一样，而且他这个裤子都脱不下来。 嗯， 肿到这个程度， 全身都肿了。 全身都肿，啊！当时呢，我通过脉诊，通过望闻问切，我给他诊完了病，我就跟他讲，我说：“这位女同志啊，您得的这个病啊，叫风心病，啊，风湿性心脏病。”您这个病呢，多半是因为一股恨气得的这个病，啊，这个病呢到了心脏了。我说你到医院检查了吗？ 嗯， 他就跟我讲，大夫啊，医院检查了，说我是风心病引起的二尖瓣狭窄。 哦， 那接下来我就问他，我说那你平时跟家里你恨谁呀？你恨得这么狠呢？你好好想想啊。他说这个我知道，但是不能说。 嗯， 当时呢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情况，为什么不能说，但是我直接跟他讲，病在哪儿得的就得在哪儿好，你要不说你这个病就不能好。那么这位女病人虽然是辽宁省人，但是他这个病啊是在黑龙江得的病。 为什么呀？ 在他姐姐家得的病。 哦， 啊，他这个病啊其实就是跟他姐夫那儿得的。 嗯，怎么回事呢？ 因为这个他的母亲呢是没有儿子，三个闺女啊，老人老了之后呢到底谁养活呢，这不就成了问题了吗？ 嗯， 他呢是最小的，然后姐仨呢就商量由老姑娘养活，但是呢老大跟老二出钱。可是她这个大姐人老实，什么事儿都听丈夫的，开始的时候还行，按照讲下的啊，按月给钱，给了俩月她不给了，她每次去要钱呢都被她这个姐夫呢赶出门外。 哦， 所以她生气呀，她窝火啊。她讲完之后，我当即呢把这个话呢给他接过来，我当时就跟他说，我说你呀要面对现实，那你既然生了气了啊，也是你错了。 嗯，不能动气哈。 对呀，那他不赡养老人，就说你姐夫他不赡养老人，你姐也不赡养，他们做不到尽孝，那他自有因果。而你呢既然主动养了老人，你难道没资格养吗？她不是你的母亲吗？她要是就你这么一个女儿，你养不养？现在尤其是这个儿女多，这个为了这个赡养老人打架的比比皆是。 嗯， 啊，相互攀比呀，老人偏心眼了，对这个好，对那个不好了，啊，谁付出的多，谁付出的少了，啊，在这儿我得跟大伙说。请大伙儿记住，不管老人怎么样，他生了你了，就一句话，他生你了，他给你生命了，那对你来讲，这个就是很大的德。 嗯， 啊，天大的德。所以我当时就跟那个女同志讲，你既然养了你母亲，你有这个能力，你就养，你不要去管别人，因果总是有的，母亲生你呀，对你来说这个就是大德。 嗯， 那这个大德你尽了孝了，那这个呢就是大善，你放下其他的，他们爱管就管，不管拉倒，那是他们的事情，他们有什么样的果他们自己承担，有一天他们自会醒悟。那他就说了，那还是我错了。我说呀，你自己看着办啊，你要是想好病你就得认错。 嗯， 你要是不想好病，那谁也没有办法， 也就是得把他心里这个疙瘩给解开。 是，所以后来我给他开了养心汤， 啊，通过脉诊，通过独特的太渊寸口来给他看病，发现他这个脉象非常特别。 怎么个特别法啊？ 他这个六脉似有似无的，或者有时候出现雀啄脉。 什么是雀啄脉呢？ 嗯，就是麻雀用嘴吃东西吃食的这种脉。 哦， 这个麻雀吃东西很怪的，一会儿很急的嘟嘟嘟嘟嘟一阵子，一会儿呢他又不吃了， 嗯 啊，一会儿想着了又嘟嘟嘟嘟嘟啊。那么这个在脉诊当中就叫做雀啄脉，次数呢是非常的模糊。因为咱们这个脉诊结合了三步九侯诊法，按照这个诊法呢，它只有下三步的太溪脉是微弱可辨的，其余的呢都太模糊了，这就说明患者心血瘀阻的特别厉害，而且是寒凝心脉，极度的压迫心阳。所以当时患者属于少阴亡阳之症，也恰好下三部的太溪脉是微弱可辨的，这也正是患者的一线生机。 嗯， 那么三副养心汤辨证，破阴救阳固脱，特别炮制了激发人的精气、振奋人的阳气的红参、沉香， 嗯， 这两味药材，这两味药材用在这儿，可是不一般的。 怎么个不一般呢？ 这个炮制吧，这个红参呢，得用紫砂锅来单独的煎制。 哦， 沉香呢，大伙儿也都知道，这味药材特别贵。啊，咱们这都是用三年以上的生的沉香，要磨汁儿兑入，最后呢形成了第一副药。这副药里的药啊也是剂量比较大， 嗯， 特别是我说一味药，大伙儿可能之前都很少听到啊。 什么药啊？ 附子啊。 哦， 啊，附子临床上一般用到十克左右啊，这个附子用到100克， 嗯， 生山药60克，桂油3克，沉香3克，砂仁5克，云苓30克，泽泻30克，红参20克，断子石英30克，生龙母30克，肾四味30克，山萸肉90克，炙甘草60克，怀牛膝10克，鲜生姜10片，大枣10枚，核桃4枚，核桃呢要把它打成粉。然后呢他回去之后啊，他的头低下来了， 嗯， 他还去了他姐姐家，去了之后他也不提钱的事儿，该走亲戚走亲戚。 这是听了您的话了。 是， 哦， 而且他去了之后你知道吗，他跟他姐夫认了错。 哦， 他跟他姐夫说，他说姐夫啊，我自己脾气不好，我对你不尊重。那姐夫一看，那也认错吧，互相都认错，那这心里的疙瘩呢很快的就解开了。 嗯， 然后啊他这个姐夫又主动的把钱给他送来了。 哦， 而且呢还把老太太接去他家住了一些日子。那咱们说这个第一副药啊，1个多月的时间，这个女同志心悸明显改善了。 嗯， 啊，浮肿还有腹部这个水肿啊也明显了改善了啊，吃饭也吃得多了，她也有食欲了，而且呢人呢动一动啊，走一走啊，做点什么事儿啊，她也不那么喘了。你看看咱们讲道理就是解疙瘩，解开人跟人之间的那些个恩恩怨怨，咱们把这个疙瘩给它解开了，那大家伙呢也就都轻松了。 嗯，而且啊，先从心上来治，把心里的疙瘩解除之后呢，咱们再治身上的病，这就好治多了。 因此我在跟大伙儿讲这个健康长寿这方面的道理的时候，就是告诉大家这个病要从身心两方面来进行治疗。身上的病你看用药治好了，你心上的病也给排出去了， 那这个人呢，就能快乐的生活。 如果你要一个微笑，我敞开火热的胸怀。如果你需要有人同行，我陪你走到未来。春暖花开，这是我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痛苦叫做见不到希望。我知道这是人生中最大的无助。在这个世界上也有着一种信念叫不抛弃不放弃。我也知道这是人情感最真实的凝聚。对病人来说，我见过生离死别，也见过太多的绝处逢生。你要懂得，这个世界里美好总要多过阴暗，欢乐总要多过苦难，还有很多事值得你一如既往的相信。有苦皆灭除，其心得安隐。 传播传统生命文化精髓，肩负中医药传承使命，中医人在这里帮助你。400-108-1661，400-108-1661。 我们有好些朋友啊，找我瞧病，找我瞧病的时候呢，他就跟我说了：“徐大夫啊，我这个乳腺小叶增生，我担心呐。”那我说你要担心的话，您跟医院里您拍个片看一看呢。他说看过了啊，就是小叶增生。那我说你担什么心呢？他说我就担心别在我不知不觉当中他就转化。我说有可能概率不大，但是您现在就得当心。他就问我呀，他说怎么个当心呢？我首先就跟他讲，您这个是怎么得的你知道吗？他说我还真不知道。首先我就得跟他说，这个婚前会有，婚后女同志也会有。可能有人就纳闷了，这个婚前婚后怎么回事啊？按理来说可能婚后会有，婚前他也怎么会有？那我就得跟大伙儿把这个问题啊得说说明白。一般来说，这些个患者他一般呢有肝郁气滞。可能这么说大伙儿也不明白什么叫肝郁气滞，就是好生气。好生气的人，即便是没有结过婚的大姑娘，他也会有。所以你看中医治病，他考虑到你的心理，不光是生理上的问题，还有心理上的问题。那么中医调病的话呢，他会跟你讲，讲什么呀？吃点中药，调调肝，调调脾胃啊，平衡平衡阴阳，别总是上火肝火旺什么的，有什么事儿你总生气呀。结果我跟这个女同志说了以后，他特别感兴趣，他说呀，我结婚前呢，不知道我这个丈夫家里经济比较困难，就看着人家房子也买好了，车也买好了，我就嫁给人家了。等结了婚的3天之后，婆婆就说了，这个房子是付的首付，这个车也是付的首付，每个月都得还贷。他说这一下一来，我气不打一处来，我就生气呀，我一结婚就开始还债，这得还多少年呢？当时我就跟他说，你嫁的是这个人，没准这个人将来他还是一匹黑马呢。 没准他将来说不定还是一个公司的老总呢。还有女同志啊，不能把自己一生的幸福全部建立在男人身上。你也有一双手，你为什么不能给自己的幸福添砖加瓦呀？你生气行吗？你爱一个人，你就得包容对方的一切，不是吗？我给他进行开导，我说呀，你爱他，你爱他什么呀？他说他什么都跟我说，心里没有别的，而且这个人呢，大方体贴，也能做家务。我说现在男同志能做个饭的，做得好吃点的，可真不好找。你找着这么一个好男人，我相信凭你们两个人四只手，今后一定能够创造幸福。但是前提是什么？这幸福还没来敲门的时候，您别把自个儿的身体给折腾坏了。他说，那您再跟我说说。我当时就跟他讲，病哪来的？遗传它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这疾病是咱们自个儿创造的，自个儿找来的。这疾病，你看，你要是心情好点，你至于小叶增生吗？所以我们中医上讲，你这个人生气，生气是什么地儿生气呢？肝主怒，你的肝脏主怒，心干什么呢？心主喜，脾主思。你要是一天到晚的思考这个思考那个，琢磨点小九九什么的，伤害的是你的脾脏。肺呢主悲，你要是说总是悲观丧气，那你的肺它就伤了。肾它主恐，这个呢就是中医对五种主要的情绪跟五脏之间的关系的陈述。也就是说，你要是总生气啊，伤肝，那夫妻间要是大吵369，小吵天天有，这个小吵可不是六干尖啊，不是这个啊，就是吵架，那就怒伤肝。所以呢，这个心情跟我们的病它有很多很多的关系。那既然结婚了，我就对着女同志说，你就得爱他，你就得包容他，你就得包容他的优点，包括他的缺点，包括他的家人，包括他的朋友。那当然有一些你认为不好的事情，你可以明打明的跟你的先生说，不至于总是闷闷不乐。那么面对要还贷的这个问题，坐下来跟先生先协商。咱们刚才呢就讲到怒伤肝啊，肝主怒，你看一生气吧，女性的乳腺小叶增生啊。那么我还要讲到的是什么呢？一个人呢，你说不生气可能吗？不可能，谁都生气，对不对？有一个阶段你碰到一件什么事儿，你觉得吃亏上当了，你可能就会一直要生气。但是你记着，偶尔发发怒还可以，你不能天天发怒，发怒的频率越来越高那就不行了。实际上怒和急它都会伤肝，中医学博大精深，你急哎，你伤肝，你上火，伤了肝，伤了肝以后，肝阳上亢，肝火旺，还容易得高血压。你说你得不偿失吧，对不对？你何必呢？你为什么总是伤肝呢？所以呢，今天听到我讲养生课的朋友，我讲啊，疾病是你自己创造的，你把肝给惹毛了，哎，这个小叶增生，肝火旺，高血压，还有呢我们中医上讲的养肝明目，你这肝火旺了，哎，老发脾气，眼底的毛细血管在破裂，那不就成了眼底出血了吗？眼底要是出血量大，瞬间 他就失明，一下子你就什么都看不见了，一下子就失明了。你说你着不着急吧？啊，你越着急越是不好，所以定下心来啊。治病啊，大夫给你治生理上的问题，你自己呢得调理你心理上的问题，因为心理上的问题它是内因，不是药物能够帮你调好的，这个呢得您自个儿把控啊，就是千万不要性子急。好，接下来说完肝之后，我再跟大伙儿啊说一说这个脾脏。脾主思，思指的是什么呢？思呢就是情绪，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生闷气，你看跟肝差不多，又是跟那儿生闷气。而且呢不光是生闷气，还时不时的记挂着。同样你开始的时候你略微有这种倾向，偶尔生生闷气，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生闷气的频率越来越高，最终发展成天天甚至时时刻刻的都在生闷气，那么这个时候就有很高的你这种状态演变成一种恶病。大伙儿说脾主思，脾跟谁是哥们儿，跟谁是好朋友啊？可能这会儿有听众朋友说脾胃脾胃啊，这徐主任说的大概就是胃，没错。你看每一种情绪都会发展成这种恶性的循环圈，而形成一个人的强烈的情绪特征，这个呢咱们就俗称为习性。大多数的重病症患者都有很重的特定的习性，就算是找到了正确的调养方法，也只能是略微提升人体的能力，那它的功效呢就难以和特定的习性所造成的伤害相抗衡。我给大家啊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以肝这个病症为例，假如你生一次气所造成的伤害，你调养10天能够消除，那如果说你平均10天你就生一回气，那么身体呢就不断的在受伤和康复之间达到一个平衡，那么由于这种情绪呢它会进入到不断的恶化的恶性循环圈，所以呢生气的频率你就会逐渐的加快，那当快到5天生一次气，那么前一次你生气的那个气性在你的肝脏所造成的这个伤害它还没有复原呢，接下来又有新的伤害出现了，那肝的问题呢自然它就是一天比一天严重。那最糟糕的呢就是许多内脏的伤害在相当长的时间，咱们的身体可能你并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只不过呢你的气色或者是外观上有一些微小的变化，或者是情绪上的变化，那么由于这些变化它是微小的渐进性的，你自己和你周围的人一般来说不太容易发现，那么在现有的健康检查手段当中，通常咱们都是必须到非常严重的时候你通过仪器才会被检查出疾病，那你的身体在很长的时间里你不断的在调养和伤害所形成的这种拉锯战当中度过，那除非咱们的患者朋友你改变了习性，你减少了生气的频率，否则呢即便是你再好的调养手段那都注定了失败的命运。所以几乎啊所有的慢性病它都是如此，咱们患者必定是在生活当中执着于某种特定的习性， 咱们不断地在身体的同一个脏腑造成伤害，而自己呢不自知。所以我经常跟大家伙说，这个疾病是自己创造的。那这个习性，我可以跟大伙说，习性它没有好坏，但是你如果说成为天天重复的习性，那就不好了，是不是？人呢毕竟是人，这个人呢他总有七情六欲，你说遇到一个悲伤的事儿，你偶尔悲伤啊，遇到你不如意的事，你偶尔生气，只要你不天天的发生这种习性，我觉得那都是正常的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些不必要的气最好不要生。你想啊，咱们身边的朋友，咱们身边的家人，有什么问题解不开呢？如果呢，大家都能够平心静气的去解决这些问题的话，那我想你不光是每天都开心，因为没有什么事让你惦记，让你记挂，而且呢，您还可以获得健康，获得长寿。好，这个呢，就是我们听众朋友经常问到我的，说到底这个病是怎么得来的？其实啊，跟这个生气呀，它有直接的关系。我又要说一个事儿了。说一个什么事儿呢？我想呢，跟咱们的听众朋友啊，聊一聊眼健康。像有些糖尿病患者，他就问我，我这个血糖控制的还行，可是我的眼睛是越来越糟糕，您看我该怎么办？那首先，我得对糖尿病患者，我得说两句。为什么要说两句呢？您可能不知不觉当中，这血糖就高了。当您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不舒服的病症的时候，或者说没有明显的吃得多、喝得多、尿得多这些明显症状的时候，或者是体重迅速的减轻的时候，您说您会上医院去查血糖吗？肯定不会。什么情况下你会去查血糖？大多数的情况下就是体重减轻、尿频，或者呢是饿得不行，没到下一顿你已经饿得不行了。那这会儿呢，你会上医院呢求助于大夫来看看病。你会说，我怎么夜尿这么多呀，总也吃不饱啊，我吃饭不长肉啊，体重最近都减轻了七八斤了，到底怎么回事？那大夫一看你这个症状，势必得给你去查血糖。说到查血糖，我也得提醒大家，这血糖是怎么个查法啊？头天晚上6点左右，你吃过晚饭以后，什么东西都不能吃了，直到第二天早上在7点之前或者7点左右去查空腹血糖。查完之后你就开始吃东西，从你咬馒头咬面包的第一口这个时间算起，到之后的2个小时你再查一次血糖，这个叫什么呢？叫餐后2小时的血糖，之前的呢就叫空腹血糖。如果2次血糖查下来你的血糖值都是比较高的话，那你得糖尿病的概率就比较大了。再结合你的3多1少的症状，吃得多、喝得多、尿得多、体重减轻，很有可能您就得上糖尿病了。那糖尿病患者势必降糖药、胰岛素，对不对？但是有的人得了糖尿病几年之后，年纪很轻，50岁不到，但是视力下降得很快，所以很多人说别的问题都不大，眼睛不能瞎。但是我在这儿得跟您说呀，糖尿病患者得眼病是没有糖尿病人的25倍。也就是说，当您第一天知道自己血糖不正常的时候，血糖比较高的时候，那你这个眼病已经潜移默化的 在你的身上就有了。打那一天开始，你就要当心你这个眼睛的视力。比如说这个糖尿病的白内障，糖尿病的青光眼，糖尿病白内障在并发青光眼，糖尿病的视网膜的病变，糖尿病性的黄斑变性等等等等，所有的眼病都有可能在你的身上发生一种或者是两种，或者是糖尿病的眼底的毛细血管的破裂。所以糖尿病患者呢，你一定要注意你自己的视力，在关注血糖的同时一定要考虑你的眼睛啊。那么有人说了，那这个眼病考虑我是考虑啊，那我应该怎么个防呢？第一，你得去检查，经常上医院去查。第二，您这个用降糖药用胰岛素的同时，我建议用一些中药。为什么建议用中药呢？因为中药啊，它能养肝明目。一般来说，眼病问题的发生，咱们都是跟这个肝脏有关系。而糖尿病患者呢，你涉及到的脏腑，它不光是肝脏了，啊，脾胃、肾、肺、肝，它全涉及到了，几乎就涉及到你的五脏六腑11个脏腑。所以糖尿病患者，您在用降糖药的同时，我建议你找中医大夫号脉以后呢，辨证给药。不要小看中医，中医调理血糖那也是杠杠的当然你得去试过你才知道啊，这是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方面，说到这个眼病，一个是糖尿病患者您得注意这个眼睛，再有一个呢，就是咱们人到中年以后，很多人发现视力不好，其实这个时候呢，眼病在你的身上已经有了。那要不要防？要防。什么时候防？从年轻的时候开始防。年轻到什么程度？从娃娃抓起。这个娃娃就是幼儿园的小朋友，少吃糖养眼。现在的孩子垃圾食品吃得多，巧克力啊、奶油蛋糕啊、什么蛋筒啊，这些甜食吃得太多。你的甜食吃得多啊，你的身体对这个糖分它代谢不了，容易呢影响到我们的视力。那么还有一个饮食要注意之外，现在的孩子对电子产品尤其感兴趣。像我们有些家长啊，为了这孩子消停，自个儿跟那儿做饭，拿个手机呀、啊、拿个 iPad 啊，让那小孩就跟那儿看，一看几个小时。这几个小时看下来，你说你那个孩子的眼睛，眼睛的视神经还没有发育好呢，你就让他这么个用眼，那假性近视早期的在孩子身上可能在幼儿园里就查出来了啊，这是一个方面。少吃甜食，注意孩子的用眼卫生，特别是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不能长。那么这个除外，在孩子身上还有什么地方要注意呢？我现在发现呢，我们这当这个老一辈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家里添小的了特别高兴，好不容易小家伙满月，孩子就抱出去了，我们年轻的父母也把孩子搞一个小推车啊，上面遮一块纱就把孩子给带出去了。我告诉你，这个绝对的对孩子的眼睛不利。为什么呢？你不要看今天这个天气是阴天，孩子朝天躺在小车里没事儿，但是你作为一个大人，你试一试半个小时，你就这么看着天，你觉得你的眼睛受得了还是受不了？那么这个阳光当中它有紫外线有蓝光，它会损伤孩子的眼部神经，造成孩子打小就患上了多种多样的眼病。所以